我们首先要关注哄抢大米五人被拘。前几天哄抢大米事件引发了关注，一辆装载有30多吨大米的货车发生事故，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引发周边的大批村民哄抢，一场考验道德与良知的大米保卫战打响。那近日警方发布通报，五名涉嫌参与抢米的犯罪嫌疑人先后被抓并且拘留。那类似事件我们会想到一个老词儿叫法不责众，那如今这五人被拘是否会成为法必责众的事例呢？今天还要关注眼一闭官帽就飞了，官员大会上睡觉被就地免职并且立案调查，这件事情引发了10多万网友的热议。开会打瞌睡也能够立案调查吗？开会睡觉被免职冤不冤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浙江温州高速哄抢大米事件近来持续引发关注。9月29号，金荔温高速温州段一辆装载有30多吨大米的货车发生了事故，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引来周边大批村民哄抢。事发这天，山东的卡车司机师傅江师傅开着货车到温州送货，由于正好赶上台风天，在行经金荔温高速温州段的时候，车子一个失控，事故就这么发生了。不少大米从车上摔落下来，外包装袋破裂，里面的米一泻而出。一些闻讯赶来的周围村民也发现了这些大米，很快众人开始取来各种工具来运大米。有一位出警的高速交警迅速进行制止，他说在边坡外甚至有这个铲车、小货车、扁担等运输装备是整装待发，村民们用筛子、麻袋、铁锹各种工具抢米，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已撒的大米几乎都被抢光了。眼看着哄抢大米的人越来越多，阵势凶猛，高速交警无奈之下联系了路政和施救单位前来帮忙劝阻，然而村民们是充耳不闻，继续搬米。还有两位婶子和侄子联手抢了1000多斤大米，太重了搬不走，还开来了小四轮车来运米。卡车司机的江师傅最后卸货的时候发现少了90多袋大米。那记者了解到，这些大米每袋都是50公斤，每斤是市价1.6元，那这样算下来，江师傅得赔给客户14000多元。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损失，江师傅傻了眼，第二天他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接警之后，警方对此事件开展联合调查。国庆当天，有两名女嫌疑人，46岁的陈某和32岁的谢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根据交警现场拍摄的视频和图片，派出所民警发现有一辆四轮小货车参与了哄抢，便决定围绕这辆小货车开展调查。10月1号，专案组在一家工厂发现了这辆小车，民警依法传唤了在该厂工作的陈某和谢某。那民警亮出了监控的视频证据之后，两人承认了违法事实。原来这个陈某和谢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抢了1100多斤大米的侄子和他婶子。陈某说，当时交警让大家不要抢，但是这么多人在抢，我们觉得不拿白不拿，所以就从厂里拿了袋子和铁锹来装米。两个人因为铲的米太多，陈某还从工厂开了一辆小四轮车来搬米，和这个婶子一起把大米运回了工厂。那目前警方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得知这个抢米是犯法的，现在婶子和侄子两个人肠子都悔青了。他们说，我们只以为是一点米也不值钱，没想到会被拘留，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会做了。两人表示愿意把抢来的大米归还给江师傅。那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落网人数已经达5人，目前专案组还在对其他参与哄抢的人员做进一步调查，对查证属实的一律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对能够主动来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退还哄抢所得的人员，警方将按照法律规定减轻处罚。那记者从高速交警方面了解到，高速公路上货车侧翻、货物被抢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过往这个因为这个有时候货物损失并不是很大，很多司机就选择了自认倒霉。 那这次哄抢事故发生以后，有一位热心的网友崔先生表示，他愿意帮助江师傅减少经济损失。崔先生说，他自己是一名在东北地区从事大米销售的企业负责人，也算是江师傅的同行了。那他的企业也历经过几次事故而大米被抢走的情况，那最近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当时是在铁岭附近，车子出了事儿，村民哄抢根本就拦不住。那这趟行程，崔先生的企业损失了10多万元。那他告诉记者说，按照行业规定，原本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货车司机来自行承担的，但是考虑到司机是一个人，10万元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那最后企业也考虑减免了司机的赔偿。那崔先生表示，大家生存都不容易，所以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也想帮帮江师傅。哄抢事件往往涉及很多人，有时候这个事主损失不是很大，也就法不责众了。但是这次的事故有5个人被拘留了，是否会成为法必责众的事例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这个哄抢财物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我想啊，一说到这个哄抢，那么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抢劫。那么抢劫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触犯法律的，而且呢，这个抢劫罪呢还是刑法当中的一个重罪。但是呢，一提到这个哄抢啊，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到这个法不责众， 而且是很多人在抢。 对，法不责众。如果是很多人呢都在抢东西，那恐怕呢就是这个就不是抢了，那就类似于变成一种捡东西了，那法律还会去惩罚吗？ 嗯， 其实呢，我国的相关法律啊，对这种哄抢的行为呢，不但是规定为这个违法，而且呢，还甚至是一种这个犯罪的行为。 嗯， 那么是规定了相应的这种行政或者是刑事的法律责任的。 嗯， 那么比如说就这个行政法律责任来说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49条呢，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这里边呢就规定说，如果说哄抢公私财物的话，那么就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呢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一个处罚的档。那如果说呢你情节较重的话，那么还要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呢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关于行政方面所要负的一个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要对这种哄抢者呢实施这种行政的处罚。那么就刑事法律责任来说呢，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也规定了一种罪，这个罪呢就规定在268条当中，叫什么罪呢？叫聚众哄抢罪。也就是说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人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如果说你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话，还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在这里边呢给大家这个解读一下，翻译一下，说什么叫这个聚众哄抢。那所谓这种聚众哄抢呢，是指这个3人或者是3人以上联合起来蜂拥而至去抢夺这个公私财物的这种行为。那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是2人或者是2人以下，1个人2个人这种，比如说这个家里就2人，那这2人说咱一起去抢那个大米去，那就构不成这个聚众哄抢罪了。这是一个需要解读的。另外呢，就是你要是构成这个罪的话，必须是数额较大或者是情节严重才构成。那么一般数额较大呢，咱们看到很多地方一般都是规定在4000块钱以上。如果你抢的这东西达到了4000块钱以上，那么就构成了数额较大。那么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并非所有参加聚众哄抢的人都构成犯罪，那么只有这其中的这个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人才构成犯罪。那什么人是首要分子呢？就是在这个哄抢当中起到一种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员。比如说这我们发现这个大米遗撒了，那么我现在组织我们村的村民一起去那去抢去，那对于这样的首要分子，那么他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此外就积极参加的，那我比如说知道 大家要去哄抢，我积极出主意啊，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怎么抢，能抢到更多的这个大米，起到了一种骨干带头作用的。像这样的积极参加哄抢行为的人呢，有可能构成这个聚众哄抢罪。 嗯，过去有很多类似事件，抢橘子还有等等啊，那司机只能是自认倒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是有法律吗？那可能这种案件的侦查侦办也有难度。 我觉得呀，确实是当时也是有这个法律的，但是呢，有句话呢叫做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光有这个法律是无法直接变为现实的，那么还要依靠的是有效的这种普法和严格的执法，此外呢，还要依靠这个民众的知法守法才行。你就像这种哄抢这种事儿吧，那法律它应该说早就有了，早就制定出来了啊，但是一方面呢，我觉得要分析一下这个参与哄抢人的他的这个心态是什么。那么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主要是这个物品啊不值钱，这大米也值不了多少钱，不像说撒了一车金子，是吧？那而且呢是掉在地上的，所以呢也不碍什么事儿。那么这个哄抢呢，它又不同于这个偷盗啊、抢劫啊，更近似于捡，就大家一起去，好像类似于在捡大米似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滋生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不捡白不捡，反正是一堆不值钱的大米在那撒着，不捡白不捡，那大家一起去捡，这个好像也不触犯什么法律。那这种心态呢，恐怕就淡化了他自己的这种愧疚的感觉。这是我们分析，就是参与哄抢的人，他恐怕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另一方面呢，对于受害的司机来说，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我觉得呢，就是他会觉得说这种事儿啊，它本来就是一种倒霉的事情， 自认倒霉， 自认倒霉，掉了的东西被人捡走了，似乎呢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说即便就是说给他上纲上线到这个一个抢劫哄抢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也是调查取证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人家抢完了以后都走了， 现场也没有什么监控， 对，也没有监控，你如何去调查取证呢？所以处理起来会十分的麻烦，所以呢，往往这个司机呢就不愿意再深究这个事情了。那么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些心态当中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能够去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执法者在以往的这种执法当中啊，恐怕大都是对这种事情去淡化的处理，而没有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严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严格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对构成这个行政处罚的行为或者是构成犯罪的行为去依法进行处罚，没有这样的典型的事例出现，所以呢这个司机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例，所以他们往往就自认倒霉了。 那这次是有五人被拘了，那目前警方还在继续调查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涉案人员。那这次案件披露之后有五人被拘，就很多网友们也是被关注这个事情吧。那这个结果有什么样警示吗？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听到这种哄抢事件被法办的事情并不是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恰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可以起到很强的警示作用的这么一个案例，也就是说呢，让这种法必责众的这种事例替换了一种法不责众的这种思维上的一种惯性啊，让大家知道，如果说你触犯了法律，即使是很多人去哄抢，也不是说就可以免除你的法律责任，依然你是要这个承担法律责任的，也就是法也责众。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启示呢，就是说，只有让这个哄抢者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才能够让这个货车司机他真正的做到一个安身在车里，安心在路上。他知道如果下一次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话，咱不指望有人去帮忙去捡这个米，但至少不会有这样的浑水摸鱼的人去抢这个大米。所以一定要让这种哄抢者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另一方面的启示呢，也是提示我们的交管等等执法部门，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个事情的话，就应该带好相应的技术设备，及时的第一时间的赶到现场去拍摄去取证。那么 去严格的执法，让每一个这个哄抢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呢都能够支付相应的这种违法的代价。我觉得恐怕这一点呢才是本案最有价值的启示。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例，官员开会睡觉被就地免职并立案审查，网友热议说眼一闭官帽就飞了。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据人民网的报道，按照中国千百年来官场之官本位的这个思维逻辑，听领导开会做报告时，如果无精打采或者打瞌睡，台上的领导当然会感到官威被冒犯，至少是藐视领导。海南一个官员在大会上睡觉就被就地免职并且立案调查。据当地澄迈廉政网的消息，针对澄迈县社保局副局长蔡如柏在全县奋战90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这个动员大会上睡觉违反工作纪律问题，9月30号下午，澄迈县纪委召开会议，宣布对蔡如柏进行立案调查。县人社局局长潘思群代表县委组织部宣布了对他就地免职的决定。县纪委常委袁慧瑞宣读了对蔡如柏的立案决定书。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王海坚做了重要发言，他首先传达了县委杨思涛书记对此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即对违纪干部要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对蔡如柏就地免职和立案审查，并将此案作为典型，在当地媒体曝光，以诉以案来诉纪。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引发了网友们10多万的评论，也是一度位列新浪网的评论数第一位。有网友说，有的领导素质太差，讲话没水平，听众会很累的，睡觉是很正常的事儿。另外，有的干部也许工作繁忙认真而导致身心疲惫，偶尔在听会的时候睡个觉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可不必因此免职。还有的说，不少地方一把手都会习惯开会的时候把讲话读稿作为主要职能，尽量是这个大话套话空话，这样下属能不昏昏欲睡吗？这位县领导倒是应该深刻反思的。那还有的说，开会打瞌睡也够立案的标准吗？开会睡觉被免职到底冤不冤？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你好。 这位姓蔡的这个领导干部被就地免职了，而且县纪委还宣读了对蔡某的立案决定书。这个立案啊，听上去是一个法律名词。那开会睡觉够不立案的这个标准，什么样情况这个人才会被立案？ 可以说啊，立案这个词呢，近几年呢是媒体报道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对， 哎，总能听到某某官员今天呢被纪委立案审查了，可以说啊，听了让老百姓是大快人心。 但是呢，我觉得很少有人啊会细想这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个标准呢又是什么。那其实呢，这个立案的法律依据啊，我们说主要呢是根据咱们党内的一个工作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叫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是规定了纪委的工作流程。一般来说，那么一个违纪案件呢是要经过五个程序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受理，比如说他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或者是自己在办案当中发现了一个案件线索，那么这是首先要受理，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初步核实，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违纪的线索呢要进行一个初步的调查核实，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儿，是吧？如果说压根就没有这回事儿的话，那可能就撤案了。那么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立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发现了确实有这种犯罪事实的一种存在，那么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调查核实的话，那么就需要立案。那么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调查，也就是说对于他涉嫌的这个犯罪事实呢做出非常详细的这种调查。那么最后一步呢叫做移送审理，因为纪委查案呢它是一个起到一个调查审查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最后的如何去处理呢，还要移送这个党委去进行这个处理。比如说纪委审查完了以后他出现了廉洁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要报到党委说那么这个可以是否能够依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给予他这种党纪的处分，那么党委会依据条例的规定给予他相应的处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流程来看呢，立案呢它只是这个环节当中的一环。那么什么情况才能立案呢？那么这个条例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来办理立案。那么从这个条款当中呢，我们如何去解读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案呢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个呢就是你首先要存在违纪的事实，第二一个呢就是需要对这个违纪者追究党纪责任。什么意思？就如果说你即便有违纪事实，那么根据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你不需要对他进行处分，那么这样呢也是不可以进行立案的。那么回到这个案件来说，那么我觉得这个开会睡觉呢它充其量它就是一个违反纪律的这么一个问题，需不需要追究党纪责任呢？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那么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呢，我们翻遍了整个的条例啊，都找不到一个条款说开会睡觉你要对你进行处分。因为处分嘛大家都说一般警告啊什么撤职啊等等这些处分，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应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不够立案条件的。 那这官员因为开会睡觉被就地免职，这从这个相关的纪律处分程序来说合适吗？ 应该说呢这个谈到被免职呢，我们首先呢应当了解一下这个纪律处分的种类是有哪些哈。那根据这个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呢，一般这个党纪的处分呢是分为五种。一种呢就是警告，这是最轻的。其次呢就是这个严重警告。第三种呢就是撤销党内职务，也就这里边所谈到的这个被免职。第四种呢就是留党察看。第五种呢就是这个开除党籍。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纪律处分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应该来说翻遍整个条例呢，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条款说是规定了这个开会睡觉是会被这个撤销职务的。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条款。 那有评论说开会睡觉被免职了，就是将一般的这个工作纪律啊工作作风乃至这个细节问题混同于官员违纪违法的做法，说过于情绪化了，而且也是制度资源的一个浪费。那对公务员的处分应该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然后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那这个就地就免职可能是挺快速的，也很及时，也很有力，但是却是和法定程序相抵触的。您同意这观点吗？ 我觉得呀，这的确是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这种要求。 必须要程序先正义。 哎，程序先正义才能保证实体的正义。 嗯。 虽然呢，看上去是一种短平快的一种做法哈，但是这个实际上呢是违反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是这个纪律检查，这个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一个呢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这个办案的程序以及处分的具体情形都违反了。应该说程序上也违反。违反了，实体上也违反了。应该说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一种看上去短平快、证据确凿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违反党纪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严格来说，那么这种违反程序、违反制度的行为，才应当被及时的去纠正，而且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好，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女子购买软件监控丈夫，抓到了出轨的证据。坊间网络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小广告，你想知道他的通话内容吗？怎么查他删掉的短信内容？我们可以帮你随时了解他手机的动向。那么这个是真的吗？最近四川双流法院对一起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做出了判决，涉案三人分别获刑1到3年。那他们的牟利手段正是通过贩卖手机软件，以便购买者能够实现对他人的手机的通话、短信、照片等内容的全面监控。有一名女子小梅，她怀疑自己丈夫出轨，但是一直抓不到证据。一次偶然机会，她在网上就联系到了一个名为防盗软件的卖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下了订单。那去年6月，小梅将这个对方发给自己的程序装到了丈夫手机上，这款软件将截获的通话语音内容、短信、照片、手机定位等等信息都通过邮件源源不断地发到了小梅邮箱里。那通过这个监控，小梅就发现了老公和另一名异性长期保持通讯往来的证据，两人的婚姻也至此走向了终结。那这款手机控制软件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一个产业链呢？去年11月份，当地的公安部和省厅通报，成都建安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生产的监听防盗软件侵害个人隐私信息，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嫌疑人翟某、邹某等人涉嫌利用这个软件获利。去年12月30号，有三人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和工具犯罪被依法执行逮捕。那么庞涛检察官给我们解析一下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这是个什么样的罪？法律后果是什么？ 好的，这其实啊是一个系列的罪名，它是规定在这个刑法的285条当中的。这个条款当中呢，其实有三个条款，一个呢就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侵入了国家事务、这个国防建设、尖端科技的这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话，那么你就构成这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二种呢，就是如果你侵入了其他的计算机系统，就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三种啊，那么以外的这些计算机系统的话，你也构成犯罪，叫做非法获取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哎，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本案的这个犯罪，那么也就是这个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也就是本案被告人他们去为了牟利的目的 卖这个软件， 卖这个软件，那么实际上他是提供了一种工具，那么他就要构成这个罪。那么这个罪呢，他一般是3年以下，也可以最高判处7年的一个有期的徒刑。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罪呢，它就是提供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这个工具，或者是明知他人实施这个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而为其提供工具，情节严重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情节严重的往往是指的是提供了大量的专门用于侵入这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这种程序工具。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他知道这个有很多人，比如说像这个小梅，他想这个侵入其他人的这个手机去获取别人的隐私信息，而他卖给他这个计算机的这种窃听软件，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呢就构成了，而且呢他这个数额呢又比较大，所以他就构成了这个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罪。 那媒体报道说，近日呢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判决，有三人是获刑了1到3年不等，并处罚金。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网络上手机监控软件的贩卖其实也是挺泛滥的啊， 原因是什么？那打击难度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呢，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正因为有这种市场的需求，才会有这个手机监控软件的贩卖。那么之所以说这种贩卖的行为如此猖獗，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销售这种窃听软件，这个利润率它是比较高的， 利润率很高， 利润率很高，所以很多犯罪分子呢不惜去铤而走险，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说，这类犯罪呢，它多是在网上进行，它的流动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再加上这个网络交易的记录啊，它极易去销毁，调查取证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窃听软件贩卖行为呢屡打不进的一种情况。 而且比如说买的人和卖的人之间是有私下的默契的， 对 他买是因为他有用，那我